老远呢我就看见那戴红边草帽来了。桂英，桂英，记者找你谈谈。桂英，哥，大爷。 怎么叫大爷呀？ 留着两撇胡子呢。 怎么回事啊？ 他是这么回事，我爱人呢上这个地方来瞧着王大爷那儿干活呢，怕太阳晒着，把草帽就给王大爷戴上了。 你爱人这风格真高啊。 我当时看完了这事儿，我刷一下子我脸就红了。 你还知道害臊呢？ 想不到我爱人思想这么进步，我思想这么落后。我爱人风格这么高，我风格这么低。我爱人处处都为机体，我老惦记收音机。 你呀、啊，应该好好向你爱人学习呀、啊。 对，我下决心，我好好向我爱人学习。 他大公无私， 我也大公无私。 他热爱集体， 我也热爱集体。 他把帽子让给别人， 我也，我这不行。这 你看，舍不得了。 不是舍不得，我那帽子太脏了，我摘下来我给他扔了。 你别扔了啊！ 我太脏了。 别扔啊！ 我非扔不可呀、啊！ 什么帽子？ 个人主义帽子。 那扔了吧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季、于世游合说的相声《女队长》，作者夏雨田从小就热爱曲艺，他的艺术才华在学生时代就充分展示出来。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，他走上了人民教师的岗位。1961年，新组建的武汉曲艺队慕名请夏雨田加盟，他欣然应允，成为中国第一个走上曲艺舞台的大学毕业生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是红酒，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刘媛媛的《五星红旗》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你和太阳一同升起，映红中